还是这一句， 20多年怎么过来的？弹指一挥间的。你问问他，20多年了，他给我鞠个躬吗？20多年了，你问问我吃过他一口奶吗？跟他讲理呀、对不对 啊？对呀、 兄弟 啊， 跟你说句掏心窝子话，当初搞对象的时候 啊， 我看他就不像萨达姆。 嚯，那是不像。 不怕你笑话 啊， 自打跟他结婚啊，我是处处迁就他，处处让着他。 哦， 他说什么是什么，根本不听我的意见。 是啊， 当初他买火车头我就不同意。 我不是，你等会儿呢，你买什么 火车头啊？ 什么火车头啊？ 火车头吗？你没见过？ 不是，您买火车头干嘛呀？ 说的就是呢。 嗨， 说的就是呢。所以我不同意啊！我不同意有什么辙呀？他妈愿意啊！这不明摆了吗？欺负人呢，欺负我单身呢，干什么？谁都有两头父母。 对呀， 他有妈，我有妈。 没错啊， 市场经济吗？ 对啊。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高。对不对？ 对， 举头望明月，还低头思故乡的。 是是是， 人都是一天一天长起来的 啊！ 你说谁没有妻儿老小啊？ 没错啊！ 所以说呢，天气预报也有不准的时候。 嚯！对对对， 对不对 啊？ 我们结婚20多年了， 这我们都知道了。 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给评评理你给说句公道话。 怎么着？ 美英轰炸伊拉克，我跟着去了没有？ 不是，我跟你说呀， 你甭说别的， 不是，我得去。 你说别的都是废话。 我跟你， 你就说我去没去？ 你没去呀？ 这不结了吗？ 嗨， 这不结了吗？ 对， 冲着一样我也当不了人妖啊！对不对？我们结婚20多年了， 好嘛，还是这句。我说你就会这一句呀？ 一句怎么了？ 不是，你得想好了再说呀。 想好了再说 啊？ 你会说？你会说？你说呀？我告诉你，一个巴掌拍不响，甘蔗没有两头甜。别看我穷，咱真穷志不短，天涯若比邻，不上夜总会哪吃烤白薯去呀？ 嚯！不是，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还乱 啊！ 我说的这么清楚，你还听不明白？ 听不明白。 兄弟，说了半天，归根到底就这一句话。 哪一句话？ 你呀，死了这份心吧。 哦， 我这辈子打光棍 怎么样？ 也不会娶你。 哎，去你的吧！ 谢谢朋友们这么捧场。 谢谢。 我非常高兴，今天看着台下坐着。大部分是年轻人， 对，年轻朋友多。 我喜欢跟年轻人打交道。 是啊， 学知识。 哦， 很多时代感强的东西跟年轻人一聊，我懂不少。 还真是。 另外显得自己年轻啊。 哦， 不光是我 啊， 王先生也一样 啊。这倒是。 现在您看吧，这是一规律。 什么？ 不论男女，到了一定年龄，都喜欢别人说自己年轻。 还真是这样。 你看我吧，有时候在外边演出，观众跟我聊天说康先生，今年您多大岁数啊？ 多大岁数？ 我说你猜， 让人猜。 您呐，50多，不到60。 眼力不错。 我听着就别扭。 哟， 让您说 啊， 我长得像那么大岁数了吗？是不是？ 那您多大岁数啊？ 我20多。 20多， 你瞧，你也不信，我就是20多。 您多多少？ 20多，36。 嗨，这不还是快60了吗？ 这有的朋友不这么说 啊， 说康先生，我看您像40多岁的。 哦， 嘿，听着心里舒服。 哦， 别提多美了， 年轻。 其实我知道，对方说假话呢，在恭维我。 哦， 可人都是这心态， 对， 觉得自己越年轻越好。 是是， 有时候在街上。或者同事也好啊，朋友也好，带着小孩儿，让孩子管我叫叔叔叫大的，我高兴。 哦， 叫爷爷我不高兴。 你长一辈了，怎么倒不高兴了呢？ 我想我有那么老吗？ 哦， 可人家就分析起来啊，这也合情合理。 嗯， 父母37、8，比我小20多岁， 这倒 是吧？让孩子叫爷爷，顺理成章的。 对， 可人就是这样。 嗯， 不光是我，都这样。 是是， 我最恼什么知道吗？ 什么呀？ 上公交车别人给我让座。 这是好事啊。 好事，你说我申请立状呢，